大家好，我是02， 我是18， 我们是5520。 现在时间是7月25号星期日晚上9点45分。 好，我们一样就是老样子，都是要先聊一下近况的部分。 我想跟大家说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很热腾腾的。就是大家知道最近台湾以及中国那边有那种很强烈的台风烟花啦，就是烟花台风。 我觉得这名字超可爱的，很浪漫。 OK， 好， 就是烟花，但它超严重。大家有看到郑州淹水吗？ 我知道，就是前两天风蛮大的，雨也蛮强的。 然后他们那边是把整个车淹起来，超大的， 降雨量很高。 对，那我今天在以为台风已经经过台湾之后，就开开心心的去上班。毕竟今天早上是个大晴天。嗯，我先讲一下我们公司走进去是什么。我们是一间乐器行，走进去之后是右边是收银台，左边就是挂了一整排的电吉他跟 bass。走到后面会有一个小桌子，是专属于行政的办公的地方，也就是我这个角色办公的地方。然后我的后面是一个拉门，那种实心木门的移动式拉门。因为在这个拉门的后面就是另外一扇门。那以风水的角度来说，如果你 还有风水的角度哦， 对，你从正面就看到你后面的门会漏财，所以老板才在加了这个就是实木的拉门。然后男生来上班的时候都去后面抽烟，然后他们今天一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就把那个拉门击落，然后直接打我， 击落，所以你就被一扇木门给打中 了，而且它是实心木门，它超大。我一开始还想说到底什么东西压到我，然后我看的时候是木门， 你有被它击垮吗？ 我被它也还好，因为我那时候弯腰正在用东西，然后我就啪被打到。 OK， 所以那扇门现在是坏掉的状态。 没有，那个拉门就浮起来，然后再把下面扫一扫，它就又站好了。可是如果风太大的话，它还是会被击落。它本身就是一个会被击落的东西。 但它击落不就代表会漏财吗？ 你这样讲好像很正确。 这是不是一个不吉之兆？ 我不知道， 老不要乱说话， 就要问老板。 OK OK， 好， 然后换你。 我们这次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企划，先想要通知一下各位观众，让大家期待一下。 Yeah。 就是呢，我们就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想说新的节目的企划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想到一个特别的企划呢，就是我跟18会写一封，就是给半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 对， 那我们现在已经写好了，然后我们都把它放到信封里面，然后封起来，然后就是交给彼此。 嗯， 所以现在这封信就是我的在18手上，然后18在我的手上这样子。然后我们预计会在年底的时候，然后专门录一集，然后就是来开箱我们那时候写的给半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的内容这样子。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 算是对2022年的一个展望， 对，然后2021的一个结束这样子。 嗯， 如果大家想要一起玩，我其实也蛮推荐的。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话，也可以现在先写一封给半年后自己的一封信，然后藏起来，等到时候节目开播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一起来看那封信，然后来回忆一下这样子。 呀呀， 嗯 ，OK， 好，今天我们要聊什么主题？ 我们今天要聊工作，因为我们两个都算出社会有一段时间了，然后 算是 经历过一些不同面向的工作。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我们是做什么的，好了。 好， 那我先 好。 我现在的话是在一间音乐教室当行政柜台，那就是所有客户的部分都会由我们负责，就是沟通家长、学生跟老师之间的桥梁。 业务蛮繁重的， 算是琐碎。这件事情不难，可是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与人有关， 与人就是最烦的一件事。 对，它都不难，可是它是很杂的，因为里面掺杂了各式各样，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就是各种人， 是， 然后每个人的情绪反应什么的，我们都是第一线人员。对，然后我自己目前这是其中一份，那我有在做另外一份工作，就是我签给一个管乐团。对，今天比较重点可能会聊行政的部分，因为管乐团算是一个梦幻职业，它很快乐，比较忙碌跟比较辛苦的都会是行政团队，所以我们就是负责演奏的部分。 那音乐教室那边你大概做了多久？ 我做了今年6月的时候，应该满3年。 哦，那很久哎。 我是2018年6月进去的。 哦，嗯 ，OK， 好。那我的话，就是因为我去年才刚从澳洲回来嘛。 嗯。 然后我很幸运的是，我一刚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我的国中的朋友，他就是来问我说我最刚好来问我近况，问我最近在干嘛，然后我就说我刚回来台湾，然后现在没工作，然后刚好他的弟弟就是在就是准备要开创一个新的新创公司，然后是跟线上课程有关，然后是在教设计相关的，然后我本身也是平面设计出身嘛，所以他就来问我说要不要去他们的公司工作，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是进去里面， 一回来就得到一份工作，也算蛮幸运的。 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而且我从以前到现在的工作，我不太确定是好还是坏，可是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别人介绍的，我没有真的自己写履历然后去一个陌生的公司面试过的经验。 哦，很幸运耶，这样算非常幸运啊。 算幸运，但我这个很之后也可以讲，就是对于没有面试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自己好像社会经历没有到很够 OK 的感觉。对，好，回来正题。那我现在的工作内容，因为是做线上课程嘛，那我们公司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服务，就是你如果买了那个线上课程之后，会有一个类似像助教的角色去帮你安排课程。那你会就是那个助教会固定一到两个礼拜就会打电话去给那个学生，然后问他最近上课上的状况怎么样啊，然后帮他排新的课程，然后帮他看作业。那这就会是我现在目前负责的工作内容。 okay. 所以我也是就是会必须要一直面对到各种不同的人，然后必须要讲电话。 Okay. 之前就有提到说我对讲电话的恐惧，但我现在在做讲电话的工作，真的超莫名其妙。然后就像刚刚雨爸讲的，也是会遇到很多各种不同的人，也是让我会开了蛮多的眼界吗？对，大概是工作内容讲的很简要，大概是这样，但其实要做的事情也蛮杂的。因为毕竟课程的内容不同，学生的作业不同，你就是要依照他们的状况，然后去看每个人的东西，然后给他适合他的意见。那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会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度。 你们的学生数算蛮大量的，对不对？ 蛮大量的，就是我现在一个人手上负责的学生，现在已经280几个，已经快要300个了。 我大概前几周跟你聊是250个。 哎、欸，是的吗？哇，才几个礼拜？ 你在那个两周内就增加了30个学生。 对，我大概下个就是搞不好上架的时候早就超过300，有可能。反正业务量很重了，然后等一下也可以讲一下当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Okay. 但在这个之前，我想要先来问问伊吧，就是你在做这一份正职工作之前，你有没有就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工作经验？ 我其实开录前在跟零二聊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大家觉得我那一份工作是特别的，就是我在生命连线中心工作过，它是一个属于老人的，我觉得不算福利机构，但它就是一个跟老人息息相关的。然后主要是公司他们有开发一款机器。然后老人身上都会佩戴一个发射器，他只要按了那个钮之后，就会连接到那台机器，然后机器就会连接到我们的电话中心，也就是我那个时候的职位，就是客服中心这样。然后他连接进来之后，可以有各种的，就是他要请我们帮他叫救护车，或者是他只是单纯想要跟我们聊天。或者是他有什么诉求要跟我们说，这样， 所以就是老人照护的 远端吧，我们算是远端照护，因为我们也不能说是照护，我们就是陪他聊天。然后那个机器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每天都要去按压那个机器，你只要超过24小时没有按压那个机器，这个老人家的资料就会显示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哦，一个安全上面的问题， 我们就要去追踪他现在在哪里，然后有没有生命安全的危险啊什么的。可是这中间会发生很多状况，譬如说他中间突然去住了老人安养中心，或者是他突然去住院了这些，那我们就要打电话给他的家人。那比较伤心难过一点点的，可能会是其实他们的家人，我觉得他们是在买一个孝顺，你懂吗？就是他们其实算是买走自己的罪恶感，他们并没有真的 关 心他，只是觉得有一台机器陪他， 确认他就是还在世。 对，没错。然后所以我们都会遭受到很多就是冷言冷语啊，他都会觉得他不见与我无 关。然后我甚至也有接过，就是他的家里的长辈往生了，然后他也是就是觉得与他无关。然后那时候就会比较，我们就有点无奈，因为就变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老人家，然后就整个讲说， 结果反而是没有血缘的人更在意。 对， 那個、 我们就是刚刚讲说，没有，我就是通知你，那后续就看你们要怎么做。我只是跟你说他现在在哪一间医院走了，这样。 哦、oh. ， 对，所以在那一份工作可以看尽就是 人 间的人对。然后我突然想到，我去面试了我现在这份工作的上一份工作，就是生命连线中心。嗯、那我跟我的当时面试我的主任说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好像也蛮压抑的，他觉得这份工作是一个心理压力很大的工作， 需要承受蛮多人的情绪吧，而且肯定不会是特别好的情绪。 除此之外，会让我觉得心情波动比较大的是，你每天都会接到往生的案例，可是可能这个爷爷他昨天还在跟你讲电话，他可能昨天还可能很开心的跟你分享什么，可是他今天早上就被机车去买菜的时候被机车撞死了，就是像类似这种的，你会接到一些 无常的事情很常， 是 很突然发生， 接到一些就是你会觉得你已经跟他有一点感情了，虽然你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就是用声音在交流，可是你每天跟他聊天，然后你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个性，你可能没看过他，那你也听他聊过他的小朋友啊什么什么的，对。然后他就突然就走了，这样。 嗯， 我觉得比较需要承担的是这个。那在那份工作有比较多特别的经验，就是会听到有些老人家他们可能死意比较坚决，人家上吊不是都会是上很高的上吊吗？ 嗯， 他们如果死意坚决，其实他们用门的把手也可以死，他们就是真的一心想死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他没有跟你讲这件事？ 我们每个月都会派健管师，就是健康管理的护理师去他家探访一次，所以可能就探访的时候遇到了。 哇，我觉得那个真的心脏要很强， 那个比我们更辛苦，因为我们就是讲电话，可是他们是要到实地去看，然后或者是他二十四小时没有联系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在哪，无论他是人类还是尸体，我们都要找到他。 可是要怎么找？比如说他可能真的不在了，那你 们 要 就要打给李长。 哦。 或者是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要打给附近的派出所。 哎，这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日本有一个名词叫做孤独死。 嗯。 就是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独居住的中年人啊，或是老年人，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家里自己走了，但没有人发现。 嗯。 那如果有像这样子的角色的话，就至少可以让他不要那么晚被发现。 我那时候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也并没有觉得这份工作有什么特别的，其实。但是我到我跟别人分享，他们都会很赞同这份工作，其实他们都会觉得 很有意义， 他是一个很善事，感觉在做善事。你陪一个老人家走完他人生最后一段，类似这种感觉， 因为他可能或许身边人都不在了，但就只有你可以听他说说话什么的。 嗯，你做了那份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他们不是真的过得，不是每一个人想要就是想要死亡，是他们过得不好，过得太好的也会哦。 哦。 因为他们已经过到不知道人生是什么了，他们已经太无聊了，他们是无聊到想要去死，过得好到想要去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然后经过这份工作之后，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死亡吧。我就会觉得很近，然后它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对死亡这个名词的敏感度就降低很多，我不会觉得很害怕或什么的，因为它是我每天都在面对的东西。 就会跟医生或是护理人员类似嘛，就是在医院里面常会遇到， 但他们比较面对面。我觉得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只是我会一直收到往生的通知，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每天是真的每天都在发生。 對，但这个真的心理素质要很强，才不会很容易被这种事情影响到自己的状态。 对啊，嗯，那我们换零二分享他比较特别的工作经验。 那你刚刚讲完就是这么有意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就显得我的其实没什么，没有什么意涵在。 但刚开录前，我听到你做过那个工作，我很惊呼哎！你说 好，我先讲我以前就是工作的经验。 他是那是一个打工了实习的机会、嗯。然后我以前是有在警察局里面当工读生， 超酷的，超酷哎、欸。 那时候是高雄市他好像有办一个就是暑假的一个求职的活动，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去报名，然后警察局那边好像就会有一些就是攻读的机会、 嗯、 那个工作就是你会在警察局的档案室里面，然后攻读就是一个暑假的时间，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大概聊两个暑假就是都有在警察局里面就是当攻读生。那其实在警察局里面当攻读生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比如说档案建立啊，然后档案那些档案就会是可能一些刑事案件或者是一些就是会在警察局里面建档的资料，哎、 嗯， 你有在讲废话，对。但是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你可以去看那些档案，然后就会去发现说，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命案啊，或者是一些刑事案件，有人被捅啊，或者有人被打、啊，或者是失窃案件什么的，你都可以在那些档案里面就是看到。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资料都是要建立在电子 云端， 对对，云端嘛，所以那些资料当然想必就是很久以前，比如说民国50年或是60年那种纸本的，就是你要把它建到电脑的档案里面，然后那些纸本就要被销毁这样子。 我想问，那个档案是很阴暗吗？ 它。不会到很阴暗，可是它就是会像是那种图书馆那种很高的那种书架， 嗯， 然后里面就会是一个一个一个档案，然后它会分年份这样子，然后它是有那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是那种就是可以转动把手，然后那个书架就会动的那一种， 哦，我知道， 然后就会有个档案室，里面全部都是那种资料，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那些档案一个一个拿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建档案在里面这样子。 它听起来很像会遇到什么灵异事件、欸，有吗？ 是没有到灵异事件，但是我之前曾经有就是看过尸体的照片， 坏掉的尸体吗？ 不是很清楚啦，因为那个就是毕竟年代很久远的，然后相片都泛黄的那一种。但是你就是可以去读里面的那个内容，然后看就是发生什么事情，跟你的有点像，就是会发现其实，生命消失或者是意外常其实就发生，但是那件事情可能在。别人就可能在那个人的周边会是一件大事情，可是他最终就只会成为一张纸或者一段文字，然后就结束。那当然也会觉得，就是生命的无常，或者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占的比率，或是没那么重要这件事情，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感触在。 嗯， 对，这算是我其中一个就是。讲出来大家会觉得蛮惊讶的一个工作， 很特别， 然后我还做了两个暑假这样子。 嗯， 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个工，以前有做一个工作就是粘土老师。 嗯， 百货公司的粘土老师。 百货公司哦。 对，你去找日百货公司，比如说星光三月或者搜狗之类的，大概会在亲子楼，可能就会是8到10楼之间。 我以为亲子楼就是一直打电动。 有打电动，旁边就会是宝可梦的机台。 没错，我的想象就是这样。 对，但是旁边就会有一些手作教室，比如说教粘土啊、教串珠那种，就是那种用途，你知道拿来干嘛的吗？绝对不是为了小朋友。 把小孩放在那吗？ 对，就是把小朋友放在那里，然后家长可以去逛街。 OK， 我们就是一个托婴中心。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大概小学3、4年级的时候，我妈很神奇，她带我去上粘土教室。 嗯， 是一种那种就是别人的自己家开的工作室。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捏黏土，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捏黏土这个技能可以就是长大之后就是应用在我的工作上面，所以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就是做了黏土老师的工作。我那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会内心有一种感动，就是小时候我是被别人教的，然后就是那个技能其实我没有学特别久，可能学了半年还一年我就结束，但是我长大到现在，我可以用那个技能然后来去赚钱，或者是刚好角色对调， 嗯， 对。但反正呢，就是在当黏土老师的时候，就是也是会遇到很多家长，跟遇到很多小朋友。然后我自己算是，我不能说我特别喜欢小孩，我就觉得小孩白痴，他们常会讲一些很好笑的话，然后我就会跟他就是拉低赛这样子。然后你只要就是比如说像小孩，他就会在做黏土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跟我说，他妈妈今天怎么样？ Wow. 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很有兴趣。 有没有是偷情的故事？ 然后我就说然后呢，然后就噼啪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我就会跟小孩就是聊起天来。 请问最后那个黏土硬掉了吗？ 没有，那个粘土就会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粘土小朋友基本上他们的手都很小嘛，所以他们捏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是烂东西，尤其是那种幼稚园的啊，就是他们只要不要把那个粘土捏爆，那就很棒。所以我们常常就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小朋友他好不容易就比如说凑好一个圆形，放在旁边，他就是会有一股冲动想要把它捏下去。那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把那个圆的球球就是移到别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家长就很特别，他们就是一直觉得他们小孩是天才。我们会做一些范例。 然后音乐教室也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小朋友他做得出来跟范例一模一样的东西，但那些范例是我们老师做的，他怎么可能觉得就是他小孩做得出来？会不会想太多？然后可是有些家长就会很要求，就会比较要求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常常会做那种就是整形大师，就是小朋友就搓完了一个就是半就是丑不拉几的圆之后，我就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转过去，然后赶快搓圆，然后就放在他前面， okay. 然后他就会以为他做得很好。 家长也会以为他做得很好， 对，就是家长都去逛街，他根本没看到啊。然后或者是说在小朋友做完了一个，比如说一个小公仔，然后我就要开始帮他整形。 Okay, OK， 比如说他把他做得很丑，眼睛就捏掉啊，然后再做一个新的贴上去啊，然后再妈妈来说哇，你做得好棒哦，这样子。 我忍不住想要先分享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发生的事情。OK， 反正就是老师在课后通常譬如说钢琴课。钢琴课后会跟家长说今天我们上课的状况怎么样，那他哪里表现好哪里表现不好，就像刚刚说的，家长都觉得小孩是天才，所以当老师跟家长说那他这边谱的话可能要再教他多去认谱，因为他目前都是用听的然后去模仿我，那看谱这件事情的话就要把他慢慢训练到家长耳朵里不一样咯。家长在跟另外一个家长分享的时候就说老师夸奖他听力很好， 他会自己翻译，翻译到错的地方， 所以就变成老师夸奖他听力很好，他听一次就会弹，你懂吗？这些家长 amazing 哎， 他们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的小孩好棒棒， 他们是叙事大师， 叙事大师北京，脸书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好笑的，我听到的时候真的。傻爆眼，就是正在真的懂的人在旁边听，真的会，哇，他好厉害！ 不要想太多，妈妈， 他好会形容。 妈妈真的不要想太多。嗯，但我常常也是在当粘土老师的时候，就会遇到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小孩很棒的家长们这样子。嗯，对，这是算我以前的一些特别的工作经验嘛，因为其他的我其实以前都已经讲过了，当高中老师啊，或者是小学老师，这我好像都。提过了，对。那我们回到现在的工作， 我讲我之前比较印象深刻的工作，然后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再回到现在好了。我比较有印象的是我在百货当服务台。我在 百货的服务台听起来也是一个就是死缺， 而且我必须说百货服务台因为是百货，所以人会感受到自己更高贵。你懂吗？所以这些人他们会 自以为是贵妇。 没错。OK， 我要讲几个客诉的经验好了。讲比较就是轻微的，就是有一个客人他去鞋店买鞋，然后他走没几步路之后跌倒，然后来服务台说要客诉那个店员拿不好的鞋子给他。我忘记这个到底有没有讲过了，但总之就 是 我觉得这个很荒唐。 那最后怎么处理？ 最后当然就是我们就压下来啊，然后就可能拿一双新的鞋子给他，或者是我们就给他一些coupon，对， 还要拿新的鞋子。有没有那种其实就是根本就跟你们没关系，然后硬要凹礼物的？ 我觉得没有到真的完全没关系，有遇过那种没有诉求的客诉，他会一直在客诉的中间穿插说，其实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怎样怎样。 那你赶快走啊！ 对， 那你可以离开的。 他就说，我觉得这外套上面有一点污渍，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有一些污渍好像蛮正常。然后就问他说，那我们请就是楼管来，然后帮你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帮你换一件新的好吗？他就说，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啦，什么他中间会一直穿插，没关系。 你应该是要再穿插，他说没有关系，说那我们这边其实，那我们出口在这里哦。 我心里都在想说，那你 想要得到什么？ 对，你要什么？你要 有目的性的课是，应该说你要有一个原因，你要 不然你们会没完没了，你们没有结果。 你要有诉求，你要有一个目的，然后才来跟我客诉，这样才是正确的流程。嗯、反正最后还是请楼管来的，然后大家去换了一件外套。 还是他只是想跟你，就是他说这上面有污渍，但是没关系。然后你应该会说：“哦，真的哦。”我说：“哦，真的、啊。 ”反正 好哦。 他最后还是获得一件新的外套。我们拿外新的外套给他的时候，你觉得他有可能不收吗？就一定还是会收、啊。 那他是不是嘴上还是说是哦，真的没关系 了？对对对，然后就拿没关系没关系，但他就是把那个折价券跟外套都拿走了。 他很没关系，到底是没关系就是有关系？ 你不觉得很靠北吗？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客诉是，我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们的对面的店家，他是那个 brand off，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卖一些名牌包包，有一些过季的，那有少量的当季的，因为我是在outlet工作，所以会有很少量很少量的当季，然后跟很大量的过季打折品这样。可是就是毕竟他是 brand off， 所以他会有非常多各个品牌的正版名牌包包，总不可能在 brand off 这种大百货的地方卖假货吧？ 你们被告到死吧？ 我对啊，所以那天有个客人来，他空手来，他跟我们说他要退货，他空手来说退货， 退他自己吗？还是退出他的人生？ 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需要你的商品嘛？他就说他的包包融化了。 全部融化了，融去哪了？它是融湿的时候顺便一起融掉了。 我觉得 融掉了， 对，他就说他的包包融化了。可是这个 融化也有尸体吧？ 我们怎么有办法受理呢？然后反正最后他跟服务台讲，当然没有用。 他有说明是怎么样融化了吗？ 有，我就要讲了。我们就请他就直接去 brand off， 然后之后我们就听到他是说他去了一个喜宴。然后那个包包不知道怎么了融化，然后那些颜料沾到他的身上了，然后他觉得在那个喜宴上面大家都是名门啊、宴客啊什么的，他觉得很丢脸，我们让他很丢脸，所以他要客诉。 不是啊，可是他从来没有，他没有讲到包包为何融化，他是碰到了什么东西 就不知道，然后他就要求我们要全额退费。 他是要去收金吧？ 总之他要求我们全额退费，然后我们楼管来的时候就也非常的，我觉得我们算是有释出很大的诚意，因为他没有拿任何东西给我们，他没有拿任何物体，融掉的包包 也没 有， 好想看哦，好想看融掉的包包怎么 样，没有给我们任何的水或者什么 水，你说液体，说这一罐就是我融掉的包包， 对， 里面还掺杂一些其他的颜色 皮啊什么之类，他至少应该要给我们， 不是应该也会五金之类的吧， 就是他应该要给我们 五金也融掉吗？他是去焚化炉还是什么全部烧掉， 我不知道，但他就是说他要退货退款，然后我们楼管来了之后就很有诚意跟他说，那我们退你一半的款项，他什么都没有拿来，但我们说要退他一半， 哇， 光是这里我就已经 觉得，他下次会不会又说他另外一个包包融掉了， 没有， 可以再拿另外一半， 还没有听完，然后他很过分，他就说他要全额退款， 怎么不要脸啊， 他不接受我们退一半，阿姨，他不接受我们退一半，然后他就在里面喊说什么你们那些王八蛋什么的，什么如果你们不让我全额退款的话，我就要什么开记者会，然后骂你们，然后接下来他就叫警察来了。 警察，警察还是一个辛苦职业。 可是警察就也没办法，因为这太荒唐，我有点忘记警察来后来。 警察感觉会黑人问号准脸。 对，然后。我有点忘记警察来之后有没有造成什么效应，总之一开始是我们的楼管跟他说可以退他半额，到后来我们楼管已经 hold 不住了，直接打电话叫 brand off 的大老板来、然后 brand off 那间店的大老板退他全额， 什么， 然后 这太荒谬了， 然后呢最扯的就是他拿到全额之后，他来就是、服务台就是用鼻孔看我们说看吧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我靠，我那天真的是超不爽的、 欸，哇！ 对， 这真的很奇葩哎、欸， 这是一个很 这好值得上新闻。他干嘛不开记者会让大家听听他有多荒谬？ 而且因为那是我第一份出社会之后的工作，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低卡之类的，如果有什么低卡发文，应该很会上新闻呢、欸。 可能还不红，低卡。反正总之那时候我真的超害怕，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小菜鸟。然后他来给我客诉这种我黑人问号的， 那时候挫折感应该会很重吧？ 那时候会觉得他很荒唐，可是你现在想一想，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好笑。 超好笑哎，什么叫做融掉啊？好想，我真的好想看他融掉的东西。 你要拿一罐液体来？ 对啊，你融掉也会有一些尸体吧？怎么可能融到都没有尸体？你是用什么强酸去溶解？这好听哦，还有别的？ 我目前想到的就是 这有个好听的。 我如果还有想到，我等一下再继续讲。 好，对，这好好听、哦。 你有什么特别的？如果类似像跟这种人有关的，你有类似的不好的经验吗？不好的也可以讲吗？ 不好的就是常常会发生，可是会有那种就是很，我会常常遇到人会觉得说，原来世界上的笨蛋很多。 嗯， 就是好，不要讲笨蛋，就是不是那么。聪明的人很多， 智商有点缺陷的人， 对，智商有点低的人很多哎、欸嗯，因为我刚才有讲嘛，我们的就是新创公司主要是在卖线上课程， 嗯， 所以就是会需要用到电脑操作，所以呢，我们有一堂课，它是主要是在教剪辑，就是教你怎么用 Premiere 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阿姨，她就买了这堂课， 阿姨耶，我到老学到老哎、欸， 对，她就是一个阿姨，然后就是话很多阿姨啦，对。 嗯 好，反正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姿态就是摆很高，但我不太懂为什么你来学习，但是你姿态要摆那么高，是怕别人就是看不起你嘛？但我 因为他花钱啊， 对，花钱的时候就是姿态摆很高，然后他就在开始上课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还有就是除了电话沟通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 LINE 的官方账号，是专门回复学生他可能有一些问题。那他在上面询问的话，我们会及时回复他。在上班时间的时候，他就突然传讯息来，是说你们教剪辑课，但是你们的影片没有字幕，这样对吗？就是用一副很质疑你的那个感觉、嗯。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可能会没有字幕？因为我们看的时候都测试没问题啊。然后我的同事就回答他说：“请问你有打开 CC 字幕吗？”然后他就说：“哦，我知道了。”就是常常会有这种，就是满是黑人问号，然后一开始就是用很凶的语气来对待你，然后后来发现是自己耍白痴，然后就说哦好，那我知道了，然后也不会说谢谢。 哇， 常常哎、欸，这种事情好常发生哦、喔。 我想到一个很扯的，是我现在的工作， 嗯、 然后他是也是一个那种老板，那种女霸总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他的小孩来上爵士鼓的课程，然后他的小孩的任何琐事，我们都会去找他的秘书。 小孩有秘书， 就是他都不处理，应该是他妈妈的秘书。然后秘书你知道有点像保姆， 秘书好辛苦， 超辛苦，连就是自己家里的事情都要管哎、 嗯。 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请他缴费，因为他的费用好像是超过了。那他。我们这边几乎都是现金缴费，但毕竟他妈妈就是你知道女霸总，所以都不会出现，他就会线上转账，这样也 OK， 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在那次提醒他缴费之后，他就说什么我已经缴过啦什么的，然后可是我们这边也没有先去做查询的动作，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拿到现金嘛。那如果他线上缴费，我们都要再请老板查账户，我们就跟他讲说哦。你们已经缴过了吗？那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去查一下。那个这样瞬间不知道上头了还这样，他就说对嘛，所以你们没有去看嘛，什么的。 到底在凶几点呢？ 超不爽的。 凶几点？ 总之后来挂了电话，我们去查，那个妈妈真的没缴。 那你就打回去，你看嘛，你就真没缴嘛。 你觉得我们敢这样吗？ 我们都在心里讲，我们就是超死了， 我们是超死了。然后最扯的就是这种时候，不觉得那个妈妈应该要跟我们就说声 sorry 或什么的吗、嗯？ 不好意思， 但是不可能，这种妈妈怎么可能跟你说不好意思？她连话都不愿意跟你好好讲，她请她的秘书打电话来跟我们诚挚的道歉。 哦，他自己拉不下脸。 对， 秘书好可怜哦， 跟 在那种人身边工作，感觉就会是个也是个死缺。 对，而且他妈妈用那种很靠背的那种嘴脸跟我们讲完之后，要秘书低声下气来跟我们道歉呢。 秘书好可怜。 对，你还有别的吗？ 我还有啊，还有一个就会，哎、欸，不是一个，好几个，但都是类似的案例、 嗯， 因为我们是要学习嘛， 嗯， 所以学习的时候一定会要，比如说你如果学设计，你可能是要准备相对应的设计软体，或者是比如说你学剪辑，你可能就在也是要准备剪辑的软体， 嗯， 那总是会有人说，那我如果没有软体怎么办？ 嗯。 然后我们每次看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在荧幕前面大喊说：“那就是下载呀、啊，这很难吗？” 是不是就要跟你们买还是什么的？ 没有没有，那个软体就是你去官网就可以下载， 嗯， 不管是要收费还是没收费，但他们总是会问我们怎么办， 嗯， 然后我们就会对于这种就是问题感到很疑惑。 他们是阿姨吗？是 不是阿姨，年轻人哎、欸，有些是年轻人，那种大学生。 大学生不会下载， 或者是成年人， 嗯，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惊奇，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了，怎么还会有科技的原始人？ 都跟网络这么息息相关，尤其因为你是大学生，你其实会用到的时候非常多、欸， 对，所以我才会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新奇。好了，这还算是小 case， 这还不会到就是激怒我们这样子，但有些人会是说。那如果没有电脑怎么办？ 那你怎么会想要上这个课程？ 对啊，我想说那就去买啊，还要我们买给你吗？不懂哎、欸，就是你想要学煮饭，但你不买锅子，那什么意思？你用看的吗？还是你用想的，你就会煮了？ 你忘记了吗？ 你就会做了？ 我妈就是嘴上厨师， 对，就是这一种。我就不懂，你想要学设计，然后你没有电脑，你没有软体，你要怎么学？然后我最后就会，我最后就会放弃了。我说，那你就是只看课程也没关系啊。 真的假的？ 因为那是他个人选择啊。 OK， 你是正确的，所以他就是看课程，然后呢？ 我就会说，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买相对应的设备。如果你想要学好的话，你还是要准备工具，跟你要准备相对你要学习的工具去，才能够学得好。 你是耐心王哎、欸！ 我现在真的是就是 修炼成精， 但还是常会被很多事情惹怒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我的 EQ 到底要高到天顶去了。我都会说，你如果现在真的没办法，那你就先看课程，你能记笔记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如果真的有那个预算的话，就去买。毕竟你希望这个以后拿来当成生财的工具，你总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但你想要赚钱吧？ 用嘴巴讲说，哎、欸，你这样话， 对啊，那不然你就冥想嘛。你用冥想，然后就可以就是做出来一个东西，那我觉得也很 OK。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那个部门就会有个排行榜， 嗯， 荒谬事迹排行榜， 这是第几名？这很前面吧？ 这个大概。哦，那时候看的还不多，就会觉得他是第一名，但现在发现他好像 也还好， 可能在前五名之类的吧，或者可能会被再往后往后放。 只是笨，但是他不至于态度差就还好。 对，但就是最怕遇到那种又笨态度又差的人。 嗯， 然后还有人会问说，那我钱缴不出来怎么办？ 那你就中断课程啊？请问是要 我赚 钱吗？我想 说，那我怎么缴怎么办？那种。我就常常会遇到这种黑人问号，然后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像昨天有一个，就是他还问说，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线上的讲座、 嗯， 他就突然就是来跑来我们的账号跟我们说，哎、欸，我今天没有参加讲座，哎，然后你要怎么回答？然后我就指派他说，好的哦，不知道回什么， 好的、哦， 因为我们就是只要有人发讯息来，我们就必须要回他， 嗯。 那我不知道回什么，至少我要说好，我没关系。 如果听众们有更好的建议，欢迎你寄 email 告诉我。 就是对于这种，就是他问你怎么办，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有没有什么好的官方的回答出来？ 我觉得随着我们集数的变，就是集数的增加，如果有想要跟我们讲那个什么，就是内容的话，你可以稍微提醒一下我们到底讲什么，不然我们可能会忘记。 对。但反正我们两个刚好都是会 对到很多世界上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嗯、人类们， 嗯，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无奇不有，哎，发现其实智障很多，哎，我就不知道是我同温层太厚还是怎么样。 我讲一个比较时事一点的、嗯，现在是不是因为就是疫情，我们都要戴口罩？至少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降级嘛。我们今天7月25号， 是 OK。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客人，他就是进来的时候没戴口罩， 哇。 我们就请他戴口罩，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打过疫苗，不用戴口罩。”我就想， 就是他犯法哎、欸， 那你敢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好累。 他犯法，他真的犯法。但后来就经过我们百般的劝导之后，他还是戴起口罩。只是我觉得他走进来的时候给我讲这句话， 而且他打疫苗，他没有打完两剂啊，他是打第一剂。 对，而且重点是打完疫苗不代表你这个人身上没有细菌，也不代表你不会再得到就是 COVID-19， 你只是不会有重大的。反应，就你不会死亡，你不会太不舒服，就即便你被传染了 COVID-19， 而且其实也是有案例是你打了疫苗之后，结果还是得了肺炎呢。 对啊，它就是让你减轻你的病症这样而已。对， 哦，真的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好多哦。我上次还有遇到一个，就是讲电话的时候讲到后面，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然后讲到就是聊到后面的时候，就其实。课程的部分已经讲差不多哦，光课程就讲了快20分钟了，那其实已经超过我原本预估的时间了。但因为他特别难搞，我就想说好，我就多一点耐心，然后就已经聊完前面就是课程的东西，差不多要挂电话。然后他就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是来闲聊一下。”我想说什么？还 要 闲 聊、啊？ 对，想要跟你闲聊啊！妈的，我后面还有一堆人，我还要跟你闲聊。但我就是因为他是新进来的人，所以我会担心他是不是就是如果觉得服务不好，他就会一直靠要想要退课什么之类的。 你们可以退课吗？ 我们在7天内的时候是可以退课，但是7天过后就。 Okay. 它是一个鉴赏期嘛，7天过后你就不能退课，其实跟补习班是一样的。我现在上的韩文课补习班也是，就是它可以好像几天内你可以却退全额，但是开始上课可能过了几天之后，你就是没有办法退全额这样子。 其实补习班的规定应该是你要在开课的前29天才可以退全额。 对。就是比较严格的会是这样，但是我们因为遇到太多就是这种 case， 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在开始上课之后有一个7天的鉴赏，那你那个时候是可以提出退课，是可以就是退你全额，但是你如果超过了某个时段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退全额，那就是会遇到很多消费纠纷。对，反正我就是会就是遇到那个人，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对他有点耐心，我就听他到底要跟我讲什么。他就开始讲他就是最近为情所困的故事。 真的假的？你有没有很有兴趣？ 我其实心里一直都很没有兴趣，我就是想说，Come on， 到底要不要挂？要不要让我挂电话？但是我就是礼貌之余就说，哦，那怎么了？ 你好有礼貌。 但这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开始。他就开始跟我滔滔不绝讲他就是发生的感情故事。我跟你讲，感情故事如果就是正常的那一种，我都倒觉得还好。但问题是，他讲的感情故事会让我害怕到就是头皮发麻的那一种。 是恐怖情人吗？ 不是恐怖情人，但他很奇葩，是跟我说他就是有前世的记忆。然后他 遇到奇怪的人了。 对，我遇到奇怪的人，我不能说他就是有精神有问题，我只能说他就是奇怪的人。他就说他在前世的时候，他跟一个演员 是情侣。 OK。 然后到了那个在上一世的时候，他们就是那个人他那个演员他不是演员，反正他们就是前世有姻缘啦。然后到这一代的时候，他就是有因为有前世的记忆，他就是知道那个人。那个男的是谁？然后现在会是一个演员，他就一直觉得他跟那个演员就是有一段情。然后我就听的时候，我就越听越不妙。 请问是哪一个演员？你知道吗？ 我知道，因为我问他。 你等一下私下告诉我。 好，我等一下私下告诉你，因为我真的太好奇了，所以我就是中间就是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是他讲到就是他跟那个演员有一段情的时候，我就太有兴趣了。我就说那，因为我真的在想说他是不是妄想。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有真的就是跟他见过面，没有相处过吗？”他说：“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OK， 我说：“哇，那其实蛮长的。” 他挑起我的兴趣了。 对，然后他就说他一心就是喜欢的那个演员，但是他是那个演员现在很红，所以他就会有一票的粉丝是女生， okay.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就是在那个里面之间，他显得他没价值。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就是在他跟那个演员中间又有一个女生就是插在中间就是阻挠他们，然后光是听到这一段你就会觉得到底在刮小 他在演八点档。 对，然后我就越听觉得越害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个男生也那个演员也喜欢你吗？他说他们只是彼此相爱，可是就是他现在 就是被其他的事情所阻挠，他没有办法专心的面对这段感情。 OK， 所以他们分手了。 他好像哦，有没有在一起我根本不知道，刚有没有在一起我根本不知道。他反正他就自己讲得很痛苦，他就说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然后他就哦，他就是讲这段中间，他也表现出姿态很高，他说其实我也不缺啊，就是身边也是有男生什么的。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尝试跟别的男生在就是产就是新的开始看看的、 啊、 哦，你不觉得我很厉害吗？就是他讲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我还可以跟他继续聊下去。 可以。 然后他就说他就算跟别的男生在一起，那也不会有结果，因为他就说这就是姻缘。 OK， 他跟那 个 男生、 這個、的正缘。 对，他说那个男的演员是正缘，所以他跟别的男生在一起也不会有结果。 谢谢。 那这段故事实在太荒唐了。我跟你讲，我礼拜二的时候要跟他通话，如果有新的故事，我再跟你说。 对啊，我们就在下一集的时候要再讲出来。 哦、okay. oh, ，我那时候讲听完之后，我整个背脊发凉了。我觉得他不知道是，我觉得这实在太不是很正常。好，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那很特别。但如果不没有这件事情，只是纯粹他自己的幻想的话，那也很可怕。 对， 不管哪一个都很可怕。 嗯， 对，反正后面就聊到，然后后面因为也没结果，他就是还是在为了这段感情痛苦当中。 然后你们最后挂电话的时机是什么？ 哦，我已经跟他说哦，那可能我们今天要聊到差不多到这边，因为后面我还有一些学生这样子。 嗯、 他说好，再聊五分钟。我说可饶了我吧，还要再聊五分钟？ 所以你们再聊五分钟了吗？ 对，就超过时间这样子。然后我后来还把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导回我们的正途，因为他是学 他在我们课程里面是学插画、 嗯、 我说那你可以把你这些痛苦就是转化成创作的灵感， 你好厉害、哦、 然后把你的这些心情抒发出来， 你很厉害，我必须说。 但他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OK， 他就是会自说自话，然后讲了很久很久。 辛苦你了。 很久， 我感受到了。 对 ，OK， 而且这还不是只有这一个哎、欸，我之前还有遇到 有很多个客人都这样， 我有遇过几个，但是没有一个像他这么的 执着 特别， 嗯， 就是话题很特别， 嗯， 应该这样讲。所以如果他之后还有一些新的进展的话，我可以再跟大家说， 嗯、 反正他不知道我是谁。 OK， 我再讲一个，就像我们买卖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杀价的人，我想必你们一定也会。 可是因为我们是销售是另外一边、 oh, 所以他们肯定遇到很多。 OK， 我们买卖的时候就会遇到人家说什么就要我们送他什么、啊、然后之前有一个妈妈跟小孩来，然后小孩就是百般的阻止他妈妈继续跟我们熬，因为他妈妈、 oh, 觉得太丢脸了。 对，太丢脸。然后之前有遇到一个客人，就我们都会礼貌性在他买完他跟我们讲完所有东西之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还有需要什么吗？然后那个客人就直接说那你送我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吧。我想说哇，我是问你要买什么、欸、没有要你就是 那你就拿一张卫生纸再 送 你。 我觉得我们只在心里演练这些、 欸、心里都会有很多就是很有创意的说法。 你有遇过雷的同事吗？ 啊有啊，妈超雷。我就有一个同事雷到不行，我就是雷到真的不想再讲他了、 嗯、 反正他就是常常会出各种大大小小的错、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行程都是排好的，那我们会就是下一个就是时间表，我们就叫他 task 啦。然后我那个同事就是常常没有下到别人的 task， 比如说学生可能要改约时间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回复讯说好，这边帮你改，但其实没改。 哦、oh, ，OK， 这很严重哎。 但他常常发，就每个礼拜几乎都会发生个一两次。 嗯。 然后我就会想说，我就会跟他说，你是不是讨厌我？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应我？ 你直接跟他讲。 哦，因为他已经听到习惯，他就准每次只会回我说，哦，我是废物，我错了。 OK， 然后说、 就是、完全没有悔改之意 啊，对， 你就叫他去死， 对，叫他去死。我查他的讯息，因为就会超多去死。就是我前阵子会因为他的雷，然后我就会累积了很多 怨气嘛， 怨气跟不好情绪在。 嗯， 但我后来就是已经有一点习惯了， 嗯， 习惯到后面就是会只能一直提醒他，然后自己要检查很多次自己的事情。 嗯、 之前会。还会很担心就是他会不会自己漏了什么，但我现在就会觉得说算了，那是你的事情啊，我自己的东西我处理好就好了这样子。 我想到一个，我曾经的工作是就有一间很恶劣的演艺公司，我有讲过，就是经纪公司。那我们这些进去都会是经纪助理，就只有老板他本人的职位是经纪人。那经纪助理就是要去带一些艺人去他们那个通告，然后帮他拍一些花絮啊什么什么，这就是经纪助理要做的。然后我们那时候都很菜吧，然后就是明明就超忙的，然后还只领22K。 哦，真的很血汗呢。 对，有一个新同事是一个男生，他刚进来，然后他那时候接到了一个凌晨五点在阳明山的 case。那我们正常上班时间是 凌晨五点，真的是 11点到8点吧？正常上班时间好像是11点到8点。然后那个同事接了那个 case 之后，就5点就到阳明山，就他也要想办法 自己去哦。 对，他要想办法 凌晨五点要怎么自己去阳明山？ 可能就只能搭计程车之类的，反正他或者是骑车、开车，任何 你只要能到就好了。 总之他只能想办法自己去，因为我们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接送。所以他去了之后，他那天拍到大概2点多回来， 下午。 对，我觉得已经超级累了， 已经快要12小时了。 5点拍到2点。 对啊。 然后他回来公司的时候，应该是可能下午晚餐时间，快要到晚餐时间，他就问我们老板说：“我可以先回去休息吗？真的很累什么的。”然后老板就叫他进公司，然后要跟大家一起8点下班。所以他那天工作超过 12个小时啊， 对啊，他15个小时耶。你要想他要从家里过去要多久？他从家里过去，然后5点在阳明山集合，然后他还要上班到8点才能 走。那他就是天黑的时候就要去，那是夜冲哎。 我就觉得看那真的超扯。我听到这个，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很快就提离职了。 嗯，因为你知道下一个就是你， 我好怕。对。 讲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来想一下。我之前也有跟你讨论过，就是刚进公司啊，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时候，你就是内心会有一股热血跟干劲，就是会想要把你手上的事情就是做到好，不管你领多少钱。 嗯。 但是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这个工作做久了，你一定会有一些抱怨或是不满，不管是在工作上面或者是薪资上面，那到底是要你要不管你的薪资多少钱，然后你就是尽全力的把事情做好，秉持着那一份责任感，还是说我领多少钱就做多少事？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的原因耶，很多影响的因素。就像我现在的公司也不是到非常多钱，可是因为他们人的关系，我们算是很团结吗？就是 向心力 很 强， 对对，向心力很好。我觉得一部分老板很重要，老板他要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人， 很会组织大家的人呢。 对，那我觉得我们老板就是属于这种很会组织大家的人，然后我们就会很愿意为了这间公司去卖命吗？我觉得也没有到卖命这么夸张，可是你会愿意做多一点吗？当然也不能到太夸张，我就会开始有点反弹。如果到太多， 可是反弹你会说出来吗？还是心里自己干掉就算了？ 不可能说出来啊， 就是心里自己干掉。 对，然后跟同事干掉，就这样。可是老板他，我其实很赞赏我们老板，所以我会很愿意为了他工作吧。而且我觉得有事情可以忙是很幸福的，在经过疫情之后，因为我现在就是停业中。我之前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奔波的经验，是2020年选总统那一天。那天我们还是要正常上班，然后，我们投票所是8点开嘛，对不对？我7点半就去投票所等。我家在桃园嘛，所以我要在桃园。 所以早上就会有人去那边排队了吗？ 没有，我是第一个。 那你很早，7点半就去排队。 我7点半就去排，因为我需要当第一个投票人，我要立刻投票，立刻回到台北。我8点准时投完票，我还因为我第一个进去，所以我被派去检查投票箱， 好特别。 对，然后我8点去了之后，我9点我投完票之后，我9点要到大安，我骑车 狂奔1个小时到大安。 所以我就是因为我希望那天就大家都可以投到票，大家都应该要执行大家的公民义务。 嗯， 对。我就是很愿意为了工作奔波吧。 那你不会有些觉得哦好累这样子？ 我会觉得很累，可是其实它会让我很满足。 哦，你很喜欢忙碌的感觉是吗？ 嗯，我会觉得自己比较有价值。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可能也是算有一点自卑，所以如果我很忙碌，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忙，我可以做出一些牺牲或做出一些付出，会让我感到快乐。 但你不会有那种就是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其实很容易被取代的心情吗？ 我的工作很容易被取代啊，我现在就是在做很容易被取代的工作，任何人来做行政都可以。 那你不会觉得说那好像不是我也没有关系吗？ 我会觉得不是我也没有关系、啊、 所以才会这么愿意奔波。 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我刚刚说到我有两份工作、嗯、那我其实很重心是在乐团那边，就是我的向心算是很在那边、嗯、可是乐团那边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活启动、嗯、就是它算是一个外快、嗯、可是我很喜欢那份工作，那我会需要一份可以配合那份工作的工作、嗯、来支出我的生活开销以及我的就是我的整个生活就对了、嗯，然后这份工作刚好就时间什么的都很算弹性，很可以配合，所以 我不会想要离开这里，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我当然也知道这份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做，因为它完全 不难，对啊， 嗯嗯，但我就是会常常会有点自暴自弃嘛，就是做到后面工作做到一段时间觉得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反正这件工作好像不是我来做也没有什么关系，其他人也是就是只要训练完了好像都可以取代我，我就会有点在工作上面就会觉得自己没价值，然后会很没有动力。 那你会再往后想吗？如果你不是做这个你要做什么？ 就是在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嘛，就是学生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然后我在前几周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个很低潮吧，就是真的好想离职的那种心情很强烈、嗯、但是我现阶段就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划，会觉得说现在离职的话好像不太适合， 嗯，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算理性嘛，就是虽然脑子里面有很多干掉的事情或是很多的不满，但我就是在某一个晚上我真的就是太烦恼了，我就打开我的笔记本，然后开始写公司的优点跟缺点，然后就写说优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缺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去互相比一下哪一个比较多，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把那个优点去放大到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去这样说服自己说其实这个工作没有到那么糟，还是有一些好的地方在， 嗯， 让自己就是继续留下来这样子。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算比较偏胆小或比较谨慎小心，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如果离职我很怕空窗期，虽然我正在经历这个、 但这不是你自愿的、 啊、哦对，所以 我会很怕空窗期，尤其你现在人住在外面在异地生活，就是没有钱进来的时候很慌、欸、所以我不会想要离职的原因应该也是这个，再加上我做了三年，所以很多事情都算上手，也做习惯，就我其实不喜欢改变， 嗯， 就不会想要换。 就是人要脱离舒适圈这件事情很难， 嗯， 下定决心、嗯。我常常就是在跟我男朋友就是抱怨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要不要离职？”我就说：“可是我离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欸。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但，其实。讲起来的话只是自己不愿意去脱离那个舒适圈，然后去试着闯闯看，尤其是我刚刚又讲说 我的所有的工作经验都是朋友介绍的，我基本上没有自己一个人就是 去外面然后真的面对面然后去接受面试过，那这件事情也会让我觉得 很恐慌跟很害怕这样子，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就是在面临说不知道要不要离职的时候，除了可以用刚刚我讲的那个方式，你去列出优点跟缺点，然后你去看说哪一个会是你最在意的点，如果那个最在意的点可能是在缺点然后很多的话，那你可能就真的要考虑离开或是脱离你的舒适圈，不然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我再待半年，我如果还是真的这么不开心的话，那你可能再待一年应该也是一样的结果， 嗯， 那就差不多该走了这样子， 对 对啊，现在的工作就是处在一个，我觉得不知道是磨合期还是 还是 倦怠期， 有一点，所以就是能够，我希望可以再继续找回工作的热情。 但工作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直在做差不多的事情、嗯、哪一份工作不是都是吧。 对啊，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就是要求太多啊，或者是就是社会历练不够，其实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不是那么开心， 做一样的事情的确是会，我觉得是会慢慢无聊下来、嗯、的确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过渡期，应该这样讲，你过一阵子你就会，我没有办法说你一定会再找回热忱，可是至少你可能不 会 这么强烈的，对对对，它会变成一个平淡的，就可能你现在原本在负的，但它可能会回到零、嗯、这样、 嗯，但也不会到上面， 很难，应该很难、嗯，而且现在都远距工作啊，我觉得很多快乐来源是同事，当然 对人与人连接其实 就是气氛的来源也是同事，很生气的时候。 对啦，就是你，就是情绪的影响，其实都来自于人呢、啊。 我刚刚还少讲一个，就是同事让我很生气的一件事情。嗯，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公司是老板的家，所以老板的家会有就是那种厨房的洗手槽。嗯，然后我那天就在做一些关店的时候要做的业务。那如果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做业务，另外一个人就会去收教室，然后收环境。那天就是轮到他要收环境嘛，然后我去洗手的时候就发现洗手槽里面有排骨，我就说：“哎，你这没有收。”然后他就说：“哦，那昨天就在那里了。”昨天也是他上班，然后他就说：“哎、欸，可是那昨天就在那里。”我说：“那不用收吗？”他就说：“不用吧，我都已经有那么多人洗过碗了，那应该很干净，都已经。” 你说排骨很干净？ 对， 那他要拿起来吃吗？ 他说：“那排骨上面已经有就是洗过很多次洗碗巾，所以应该可以不用收。” 什么意思？ 因为 放在那里要干嘛？养它吗？ 我跟你讲，我那天超爆炸，因为我弄完全部的事情之后，我还要帮他收排骨，因为这样这样讲完，是不是代表他就是不会收？ 他是不是对排骨有感情？ 我不知道。可是这样是不是就代表他就是不会收？所以我就用完， 他就是想放在那里，想养他、 啊。我真的超，可是隔天是我、啊，就是礼拜一是他，然后礼拜二是我们两个，礼拜三又是我，所以我就会觉得，看，所以你今天不收，就是我明天要收啊，我就觉得很北啦，所以我当天就要把它收掉。 OK。 對， 他可能对排骨有感情啊，你干嘛这样？他搞不好还帮他写一个名字之类的， 说不定他明天就会把它吃掉。 小牌子， 在我走之后，他就先把它吃掉。 那可能 先害怕 呼呼他之类的， 我真的会生气。 那再把它洗得更干净一点。 OK， 谢谢他。 好啦，今天聊了就是很多工作上面，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也算是职场上的小菜鸟吧。 嗯， 不工作不满5年应该都算菜鸟。 跟大家比起来，我们就小菜鸟。 对啊，对啊，就是小菜鸟的一些职场上的不平衡跟抱怨，还有一些荒唐的趣事。 大家如果在职场上受到一些委屈或发生一些好笑的事情，都可以在寄 email 跟我们说。 对，或者是你很想要靠北某个人，你可以寄到我们这里，我们不会告诉别人， 对， 我也会一起骂回去。 我们会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同仇敌忾。 对，一起骂他。 嗯， 对。好，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你可以寄到我们的 email 5520podcast@gmail.com。 嗯， 好，那我们进到最后一个环节吧。 好， 推荐时间。 那换我先，因为刚刚是你先。那我今天要推荐的，它是一个 IG 的账号，然后它是代购、 哦，嗯， 叫 Echo Shop， E C H O S H O P。 你真的想推荐吗？怎么这么敢？ 然后应该是两个底线，再一次 Echo Shop， E C H O S H O P 两个底线。 OK， 是一个代购平台。 对，是因为我自己本人在里面买了一副扑克牌，然后我是一个有收集扑克牌的癖好、嗯。 之前有提过吗？你家有很多的扑克牌。 对，他昨天刚到货，摸了他的盒子，我感到非常的快乐。它非常有质感，那里面就是一些欧美的那种 小物代购。 然后我这次买的是漫威的扑克牌，然后我刚刚在不小心滑的时候，我又看到那个瑞克与莫蒂的扑克牌，我又要下单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卖一些蛮冷门的周边商品，不是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可是漫威也不算，对，漫威 就是市面上不太会买，可是他就是会在欧美地区找一些特别的东西。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很你点进去会让你觉得心情蛮好的一个代购平台啦。 OK， 然后这个 Echo Shop 你点进去之后，它这个版主他其实还有经营一些像是实际啊，或者是电影什么的，都还可以再去看看。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代购平台。 经营的人品味蛮不错的， 对，我觉得很不错。 推荐大家，如果疫情期间想购物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Echo Shop E C H O S H O P 底线底线。 好，这是 IG 的账号。 对， 好，那换我的话，我这次想要推荐一个算是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的话是我大概五年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然后他有点像是我就是启蒙的一个作品之一吧，就是我现在的有些的创作其实都会跟都是有些会看着他的图片然后去做发想。那这个艺术家叫做夏田光，是一个日本人，然后他的罗马拼音的话叫做 Hikari Shimoda， 好难哦。 Hikari Shimoda， 对，好，反正呢他的作品主要都是以油画创作为主。然后它的主题 的运用的媒材常主题常会是用一些日本漫画啊跟一些动画，但是它画的作品比较像是纯艺术的东西。然后它的主题常就是会有一个小男童，然后他的作品里面常想要传达就是画面看起来看似就是天真童趣的感觉，但其实背后会传达出一些比较沉重的议题跟理念，然后会想要传达主题会比较灰暗跟忧郁，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但我非常喜欢他的用色跟他就是的人物的画法，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对我刚刚虽然讲的好像画起来没有很好，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他的 IG。 那他的 IG 的话你就打 Hikari H-I-K-A-R-I 然后 Shimoda S-H-I-M-O-D-A。 要不要再重复一次？ 好， 慢一点点。 好，H-I-K-A-R-I S-H-I-M-O-D-A OK， 你可以去摸打，那就可以找到他的 IG， 那就可以看欣赏他的一些作品这样子。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推荐。 那我的是 Echo Shop 这个代购的 IG 平台。 那我是一个艺术家夏天光他的作品这样子。 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我们。如果有个想跟我们说的话，或者是你看了我们这次推荐的东西你很喜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 email 是5520podcast@gmail.com。 对，寄信给我们， 我们一定会回，一定回一封。 对，没错。好啦，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先聊到这边， 拜拜啦。 好啦，大家拜拜。